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 军阀，好啦，又嚟到大军阀嘅时候啦。咁咧就阿土伯咧，咁今日咧就会迟啲先出现。咁咧，咁啊，咁啊，咁今日我哋请到阿杨过嚟啦。啊， 大家好。 咁如果你话大家听过呢、這个谭博嘅节目啊，或者琴日又听呢个决战中环咧，咁阿杨咧已经喺度噶啦，已经就啊，咁啊，嗱，咁啊，除咗阿杨之外，有金英啦， 系 啊，咁啊，循例亦都要呼吁一下啦。嗱、啊，其实嗱，嚟紧我哋距离网聚吓，11月1日嘅网聚，喂，我哋剩翻喂一个月都冇啊，半个月啫，大佬啊， 系啊， 咁所以未报名嘅朋友咧，咁啊，尽快报名啦。咁啊，大军阀咧，同埋呢个。还看金英啊，吓、啊，仲有呢、這个即系谭博嘅节目咧嘅台咧，仲有位嘅。咁如果你大家即系想亲亲啊土伯啊，或者系啊谭博嘅话咧，都仲有机会嘅。 啊， 咁啊，喂，咁啊，今日想讲啲咩问题先咧？咁啊，据闻啦，即系其实今日咧。就呢、這个吓区议会选举就截止报名 啦，系啦 系 啦， 咁啊，即系其实我哋花生台咧，即系已经都有除咗阿昌之外咧，都仲有吓 阿周新噶， 阿周新想报名啊，大佬啊，真系呢、這个真系大镬啊！ 喂，佢嗰个政治联系系咩？启德四邑同乡会 系嘛？咁啊，据闻佢自己就话，即系想呢个解呢啲叫做系建制派嘅票啦。咁但系因为一啲政治嘅计算啦，咁。所以就啊，林鄧就嚇、啊、 要退選啊！ 啊，林鄭退選啊，大佬真係咁啊，即係辜負 連3000蚊都攞唔翻咯。 咁辜負唔係， 佢都退得翻嘅， 可以退得翻嘅咩？ 係啊， 咁啊，辜負咗我哋花生台一眾嘅嚇嘅期望。 我仲諗住幫佢做義工添， 係咯，咪做啲選舉經理咩？ 係啊，我諗住我哋傾好咗，本身諗住同佢做義工啊嘛， 做周深背後嘅男人咯。 希望啊，周深即係贏咗個區議會選舉之後，再連下一城選埋立法會噶嘛。 就好似黄子峰咁样， 系啦， 咁啊，即系嗱，其实而家即系区议会选举，即系我而家个情况咧，好似仲未大概知道点样样啦。咁但我见到即系今日晏昼咧，嗰个消息就出嚟，就系话咧，即系今年嗰个叫做系自动当选嘅区域啊， 系 咁啊，即系全港咧，即系最多嘅地方咧。咁啊，就係呢、這個九龍東嘅，尤其係觀塘啦。喂，觀塘真係犀利喎！ 點咧？ 即係有40%嘅人咧，都係自動當選。 喂，但係自動當選嗰啲全部都建制派嚟。 唔係咁，當然係啦。唔係自動當選咩？ 但係你睇翻轉頭嗰樣嘢就係、是、喂，即係88年開始啊，到而家喂，其實你見到喂，當年司徒華經營觀塘區，即係經營咁多年，今時今日就全部變曬做建制派領地，真係好恐怖。 咁呢個又唔關呢個司徒華事嘅，你全香港都係啦，鬼叫你中共嘅資源一定係大過泛民主派 嘅。觀塘做緊司徒華嘅時候咧，觀塘區嗰個建制派嘅嗰、那個地區工作已經係好扎實㗎啦。係 咁啦，咁啊觀塘，唔係咁一直以嚟都係啦。你見到喂，甚至乎你見到阿邊個啊？喂，有啲區有啲位可以細集嘅，好似阿陳鑑林咁樣樣。 陳鑑林， 喂，俾個仔選都得嘅。喂，即係其實你 家業國軒都係 成功需富幹啊嘛，呢個香港而家核心價值嚟。 你講到西區嗰度，阿官龍樓，即係阿葉國軒嗰度都係啊，都係佢唔選，然後佢個仔都係咩？ 咁、所以你見到就係話嗱，呢排啊，即係有好多人即係鬧呢個泛民老人政治啊，咁然之後就舉咗一啲即係叫建制派。嗱，你睇下建制派又唔同啦，哇！呢、這個民建聯，喂，幾早就換屆？喂，但系你睇下佢啲建制派嗰啲换届，所谓叫做年轻化，系啲咩货色先，大佬？即系原来系一啲另类嘅一啲世袭制度嚟嘅。 系 咁有啲即系你见到啦，即系陈鉴林又好，系嘛？你头先你讲阿边个阿叶国谦嗰啲又好，喂，甚至乎你见到喂，呢啲叫做系乡事会嘅阿边个阿发叔啊，个仔啊都继承佢啦。 喂，你所以你话如果讲老人政治咧？即系你咁向往啊，可以即系年青人就上到位咧，咁就唔好做泛民咯。 真係做建制派喎、 嗯。 你起碼你唔好話係咪做立選到立法會議員啦，係咪仲18歲係嘛、 嗯？ 但係你選區議員嘅話咧、 嗯， 即係你肯定快過上位做立法會議員喎。你依家你睇到好多區啊，好多區依家全部，例如我住深水埗啊、石硖尾咧，清一色。大部分都是年青人， 唔、嗯、咁所以其實講真，我見到即係最近啦，即係阿黃之峰叫 JR， 即係呢個叫做係選舉年齡，即係參選年齡，即係一定要18歲咁樣樣。咁然之後做咗好多比例，即係做咗例子啦。咁又講呢個喂，呢個人大都可以18歲啦，點解我哋香港唔得咧？係、嗯、咪？呢、這個建制派喂都有即係提出換屆啦，點解唔可以唔得咧？喂，即係講真，喂，真係唔好意思。 嗯、 即系唔好比喻不伦啊，大佬啊！ 系唔系？你话去唔去值？呢、這个 JR 值唔值得咧？我觉得值得嘅。 唔系因为嗱，起码就系话嗱，我会即系用翻嗰个例子做比较，好似阿长毛当年，即系为一啲叫做系在囚人士 投票权， 系啦，争取咗投票权。即系佢呢样嘢咧，佢嘅做法系为咗一啲即系叫做系选民嘅参与啊。因为我觉得 OK 嘅，因为呢样嘢好明显系为呢个叫做系公共利益。 唔系你，我觉得系 JR 系值得，因为你确实有两。个唔同即系唔对等嘅政治权利啊嘛，你应该选举同被选权应该系平等嘅， 应该平等。 点解我哋18岁就可以投票，但系要21岁先可以参选呢？咁我哋中间咪有个即系时间差喺度咯。咁、 嗯、 呢、 嗯、 个其实你真系讲唔通嗱。如果你话啲建制派话21岁先至够成熟嘅，咁、 嗯、 不如21岁先投票啦，唔好18岁投票啦，系嘛？如果你覺得18歲已經可以投票，咁點解佢有呢個政治判斷嘅時候又唔可以去參選？ 喂，你咁講嘅話，點解投票要18歲唔可以16歲咧？諗下藍藍江交及法年定16歲變咗？ 唔係16歲係其實都係即係保護兒童，即、就、係、是、兒童喺嗰陣已經開始有個即係、就是、性嘅成熟期。 其實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你嗰個年齡劃界咧，其實真係任你劃 嘅 啫， 任你劃嘅啫。呢、這個譚耀宗都話18歲未心智未成熟、啊，多啲工作嘅经验啊，读多啲书先、啊，咁样样。 唔系，但我觉得 咁你好似睇到阿钟树根咁大个人啦、啊，喺议会里边啲表现都好似心智未成熟噶。 系啊，同埋都冇乜工作经验，又好似冇咩读咁多书。 但系佢有个博士噶， 唔系仲有个前会考状元帮佢手噶嘛，大佬。 前会考状元， 李宇大先生、 啊。哦，唔系，但系呢、這个即系我觉得，即系你话呢个 JR 咧，其实你话我哋香港社会。每个人即系对于即系我哋嘅法例有种执着、 嗯， 即系要去即系研究或者讨论我哋即系呢啲统一性嘅问题咧、 嗯， 我咧系好事嚟嘅，嗱呢个系好事，但系咧， 但系你抗权，你抗权还抗权，即系你叫做系争取啲公民权利还争取公民权利，即系譬如你就话喂你自己打开个缺口，即系可以令到更加多、嗯、即系年青人参选，我咧系好嘅，咁、 嗯、 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去鼓吹呢样嘢嘅时候，你宣传紧呢样嘢嘅时候，喂你要小心啲，你自己嗰个叫做系你系出师嗰个名义， 个政治目标 系唔系合理先？譬如好似你讲，即系老人政治。喂，大佬啊，即系我琴日听你自己节目讲啦，呢个还看金英。喂，你而家搞 JR， 边个帮你搞咧？原来最后尾咧，都系你闹嗰个老人政治嘅何俊仁。 嗱，我依个又要同听众，即系大军份嘅听众，因为可能冇听过我寻晚节目啦，我就话我寻日即系因为我听日要上庭啦，咁我就开会同律师开会，咁啊，因为佢都系即系何谢伟嗰边嘅。咁然後又即係大家識咗咁耐，咁開完會咪吹水囉。咁啊，咁佢就話啊黃之峰即係搞呢個 JR 啊咁樣，咁又咁我話咦咁啊何俊仁應該好唔得閒喎，咁啊佢又要即係區選入成日入團盤，你應該好少見到啦，係啊係啊，見唔到佢，但係上次咪見到佢咪就同即係講話呢個同黃之峰喺電台節目即係講呢個老人政治問題囉，咁樣然後就即刻講話咧，一何俊仁一翻到律師樓。即刻問佢啲伙計，阿黃之峰嗰個 JR 咧，係咪 我哋做 嘅？係咪我哋律師行做嘅？而結果個答案係都係我哋做嘅。 唔係即係嗱，即係咁講啊，我好怕阿黃之峰咧，即係步咗呢個呢個教主後塵，唔係或者係黃仁達後塵。黃仁達係乜嘢咧？即係嗰陣時阿謝偉俊就幫咗佢之後，就變咗契弟啦。 嗯， 但係而家何俊幫緊你嘅。 帮紧嘅 契弟，系个帮紧你嘅契弟喎，大佬。 喂，衰过黄大哥呢样嘢 先。唔系即系嗱，我你如果你系要争取呢个叫做系降低呢个选举年龄嘅、 嗯， 第一，即系我唔系话嗰个人系你帮嘅就唔可以闹佢。第二，但问题就系话， 喂，其实佢自己即系你民主派啊，你喺廿年里边，即系你话阻住啲年轻人参选，即系呢一个系咪现有个政治困局最大嘅即系绊脚石咧？ 唔系嗱，公道咁讲句啦。即係其實，即係你當然你個律師咧係冇得揀客嘅，即係 冇得揀客， 你科得起錢。即係我唔知佢 最後尾其實做呢啲 佢哋點樣找數啦。我唔知可能黃之鋒自己俾一筆過俾曬啦。我唔知佢點樣找數呢啲問題啦。我先唔好理呢樣。但係你話呢個老年政即係老人政治嘅問題，我正如我一開始講，如果你即係擔心嘅只係老人政治嘅問題。而唔係其他咩公義呢啲或者自由平等啊民主嘅問題咧，就係擔心老人政治，即係年青人係上唔到位咧，咁就麻煩去呢個建制派啦。建制派就真係保障到你一定，就算你選唔到立法會議員咧，佢都一定俾到個位你係做立法區議員嘅。 另一樣嘢就係話，喂，講真，今日已經公布咗啦。系咪？即系431个选区里边，系有90个选区系即系自动当选嘅。咁喂，大佬，即系民主派佢自己喺固有嘅领地里边自己去继续连任，呢个无可厚非嘅。 都已经有困难。 即系你唔可以话呢班人咧唔让俾你去选咧，咁你就话佢老人政治。老实讲，喂，点解有90个选区，即系佢自己系自动当选嘅时候冇人去争咧？咁然之后有啲本土派就走出嚟话啦，就系话喂，你班叫做系你一班香港人，即系成日都觉得即系要揽住呢死揽住呢班咁样嘅泛民啊，吓冇咗佢哋唔得啊，又剩啊，喂，即系然之后就讲啦，就系话有班人就话，我甚至乎见到今日林记都讲啦，喂呢班友傻嘅根本就，喂大佬，即系呢班友，即系如果系。即系叫做系俾你怼晒落去啦，即系冇人选啦。 嗯， 咁然之后最后屘成个议会、区议会又好，即系立法会又好，全部都系建制派嘅。咁然之后咧，你又指望嗰样嘢咧，就系、是、会系呢、这个叫做系否极泰来咁样样。 嗯， 喂，问题就系话你啲叫拆大台嘅理论，喺学联即系退联嘅例子之后，俾你见到嘅例子已经证明咗系唔 work 啦，系、嗯、咪？ 唔系，同埋就系个问题啊，系话一唔系话班老人家，即系泛民老人家顶死咗你，你 唔系咁，你咪去参选。 系问题，依家系冇人开拓啲票源啊，就系、是、话有好多建制派都冇人去挑战啊。 咪系咯，喂，你又喂，如果你系阻住你去参选嘅话，点解嗰90个人系冇人挑战？第二样嘢就系话，喂，我讲翻头先观塘嘅问题先，观塘嘅问题，喂。阿杨好似你都系个选区系 嘛？唔系， 你唔系啊？哦， 我系 啊，阿龙你系啦。喂，大佬，5000万起一个音乐喷泉，就系、是、因为呢一班咁样嘅即系老讽自动当选嘅人，系咪？ 唔系你 check， 即系把持晒成个区议会先至可以通过到啊嘛。 唔系你 check 翻好多嗰啲区议会，佢哋会议记录系写咩咧？闭门会议， 系闭门会议。 咁究竟佢、啊、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负责嘅市民，究竟你即系先唔好讲咩参唔参选先，你有冇认真咁 review 过嗰啲闭门会议系啲乜嘢嚟？点解公众嘅知情权会知闭门会议四隻字就回答咗你咧？哇！好多嘢喂，其實你話唔好話講音樂噴泉啦、啊，喂你諗下，喂深井嗰只咁嘅我雕塑啊， 嗯、 喂即係或者即係深水埗地鐵站 A 出口一走出嚟咧，見到嗰塊咁嘅私人電路板啊， 唔係個電路板就好耐㗎啦，個電路板 未唔倒雨嘅避雨亭、 啊，係咯，喂嗰類型嘅嘢， 喂廢墩啊嘛， 全部都係閉門會議，都係區議會先生授受建立出嚟嘅，喂你。即系如果你讲紧要参选区议会嘅时候，喂，首先你有冇即系尽翻啲即系公民责任先？ 嗯， 即系呢个先系个问题啊嘛。 即系你叫做系话你其实好多而家散兵都唔谂住自己赢硬噶啦，系咪？或者系 你 本住即系挑战现任嘅区议员嘅心态，即系去选噶啦。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喂，点解你唔大唱特唱咧？系咪？ 同埋，如果你講緊係甘心於做呢、這、一個散兵嘅話，喂，其實政治你由政治刺客開始，咁你咪挑戰嗰90個自動當選嘅人咯。 係， 你話你都唔諗住贏噶啦。 嗯， 點解要由得佢哋就放咗佢哋咧？變咗今次係零零舍舍多咗好多係自動當選嘅出嚟。 係啊， 仲要係叫做雨傘運動之後啊，叫做話聲稱話最大政治醒覺嘅時代嘅第一次選舉喎。 你就係泛民你自己啊，都冇話羅列一張名單，話邊啲區係冇人選，係會有呢個建制派自動當選，然後就即刻去揾人去挑戰佢。 佢有 幫佢揾埋呢個提名，或者即係中間可能喺之前啊，一年前啊，已經例如成立一個智庫或者一個組織， 就是统筹呢啲咁嘅工作啊嘛。 冇错。 去到最尾，我哋嘅礼拜最尾嗰一刻先至有个名单话，喂，仲有呢啲区啊，未有人报名啊，咁样。 系啊，喂， 搞迟晒啦， 搞到啱啱讲嘅嗰个金英措手不及，即系想选都冇得选，只能够喺呢度选手指啦，几大镬啊，系咪先？ 我又冇想选，即系人哋揾我啫。 但我感觉而家就好似，无论你系雨傘又好，傳統泛民又好咧，好似覺得區議會都輸硬咁滯。 係啊， 咁所以咧有好多咧地方佢哋就自動放棄。 唔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係要政治覺醒嘅話，你係咪真係要一你係贏唔到就唔選先？ 嗯， 係咪先？ 呢、這個唔可能嘅，要揼揼石仔要慢慢揼噶嘛。 係 啊， 啊，所以即係你話。即系阿黄之锋去 JR 都讲多再讲多次 JR 呢个行动系好嘅，但问题就系话 而家你想人选都冇人选。 当你系当你话要即系要挑战我哋呢个政治制度嘅时候，喂，你呢个都系一个政治组织啊，你自己都有唔少嘅资源啊、捐款啊。你喺今次嘅区议会，即系喺雨伞运动、占领运动之后嘅第一次大型民意表达嘅一个机会。你做咗啲乜嘢呢？ 有冇 facility 啲人出嚟选 咧？系咧，定系只系为咗我个 JR 呢 就系、是、为你度身订做嘅。 系啦，即系呢个就难听啲、 啊。即系你唔系咁，佢都讲到明噶，佢自己话佢要拆即系亲自拆下自己嘅、啊，即系嗰个道德光环啊嘛，系咪？咁然之后就去接受呢个政治嘅洗礼。咁、然之后咧，咁佢因为佢自己都讲到明啦，就系话佢唔可以担当一世嘅学生领袖啊嘛。呢个事实上系。系咪？咁但系我觉得， 因为都会有毕业嘅机会嘅。 但系咁讲，点解系针对立法会咧？喂，你区议会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唔系咁，唔系因为其实你而家都搞唔切啦，系咪？咁呢个特别 fair 吓、啊。咁、所以佢而家只能做一样嘢咧，就系、是、为咗 JR， 然之后自己又搭埋呢个顺 风车。唔系嘅，我 好早做。 我谂呢、這个即系如果你 JR 成功呢个立法会，我谂都会同即系真系成功咗成为一个案例，或者系点样啦，都会。同時，呢個區議會選舉咧，都係會跟埋呢個立法會選舉個規定嘅啦，即係會更改年齡嘅啦。如果成功咗的話，咁、 我係即係我係唔滿意黃之鋒嗰樣嘢，就係、是、其實佢即係太過第一就係太過輕率去講嘅老人政治啦。第二仲係講緊嗰樣嘢，就係話咧。即系而家香港即系嘅泛民咧，都系以一个叫做民主回归嘅心态去， 我有感觉。 系啊，即系去即系同呢个北京去 bargain 啦。喂，大佬啊，而家仲边有人讲民主回归啊？你唔好即系你唔好好似嗰啲本土派咁样样喺度打稻草人啦、啊，大佬啊。 唔系，所以我觉得老人政治嗰个问题系咩咧？依家我哋嘅政治困局，并唔系因为老人政治嚟导致我哋咁样噶嘛。我哋依家政治困局系因为上面有个共产党喺度啊嘛。如果你讲老人政治，其实你同本土派一样，都系挑起一个族群嘅矛盾。只不过本土派系挑起咩中港嘅族群矛盾，但系你黄之锋咧，今次咧就挑起呢个年龄阶层嘅族群矛盾，即系你变咗老年人咧同年轻人咧就一定系对立嘅。咁但系呢个占领运动嘅时候，都见到有其实有唔少嘅即系老人家或者中年人。都系好积极嘅咁样，咁你又点可以即系咁轻率讲一句老人政治咧？ 即系嗰个樽颈位唔喺老人政治嗰度啊嘛。而家嗰个叫做系嗰个势力版图啊，那个区议会势力版图又好，立法会嘅势力版图话俾都好，话到俾你听嗰样嘢，其实咧嗰、那个樽颈位就系喺嗰个建制派盘踞嘅一个地方势力嗰度嘛。喂，你要打破呢样嘢嘛？系、咪？喂，即系嗱，有好多朋友即系唔中意阿萧公都好，即系喂，但系佢有一样嘢讲得啱、啊， 陈冠霖 唔系 占领区议会啊， 占领区议会，即系其实你要明白一样嘢，就系话咧，即系如果大家都选唔到啦，即系你挑战区会又选唔到都好啦，你起码你造成一个。即系破坏，就系令到即系嗰啲建制派嘅议员咧，即系嗰个维稳费啊， 其实系噶， 扯紧晒啊嘛，大佬。喂，而呢啲咁样，喂维稳费得一嚿嘅啫。喂，等佢哋自己饿狗抢屎，然之后嗰个堡垒就由内部公布。 呢个系有例子噶，喺上届再上届，即系零几年嗰个区议会咁样咧， 八年前2007年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喺东区啊。港島嗰個東區嗰度咧，即係就社民連嗰陣有個人參，有個候選人參選叫古桂耀， 係 佢當時參選嘅時候咧，我哋即係社民連同時揾咗保釣嘅陳玉南咧，就去挑戰鍾樹根， 因为喺轮接啊嘛，所以就扯紧咗中树根佢嘅呢个即系嗰个资源啦。咁、然后导致咧，啱啱好隔篱我哋古贵耀咧就可以当选啦。咁当然因为第二届古贵即系冇人去挑战中树根，就变咗佢自动连任之后咧，咁就令到我哋即系古贵耀咧就即系都落败啦。今年佢继续选，但系咧中树根咧都系冇人去挑战佢。 嗯， 我即系最新可能有啦，即系去到最后一刻。可能有啦，所以就係话呢个当然我哋话到最后未係输，但你唔知个影响就係呢，你扯緊咗对家嘅资源嘅时候呢，我哋可能呢喺附近呢都会有啲斩获， 係咪即係你讲返呢一样嘢，咪諗返共产党囉，共产党打唔少输嘅仗呀。喂，但问题佢好多仗输都要打，因为佢好清楚呢场政治，嗰啲係政治仗嚟㗎嘛。 係呀，好错，啱呀。 嗯。 咁所以你如果你话依家即系最有声望嘅组织啦，学联又俾人拆大台啦，退联又搞散咗啦。咁你占领运动里边，你剩翻石果仅存嘅啊？你话泛民系呢个老人政治，咁得你学民思潮系担起呢支大旗。 唔系，同埋我唔系坦白嚟讲，即系就算系黄之锋入到去呢个议会、立法会，我唔觉得佢改变到啲乜嘢咯。 嗯， 因为老实讲，即系其实黄之锋之所以成功，系因为搞街头政治，而唔系搞议会政治，呢个此其一。第二就系话。呢、这个阿梁家杰咧，前几日咧写一篇文啊，我都觉得讲得几好嘅。喂，老实讲，即系你话拆下光环呢条路咧，自己都系过来人。咁喂，大佬，你要明白就系话你背即系你告别咗街头政治或者系公民社会政治，即系你要去参与个议会政治嘅时候咧，有好多嘢咧，你都系你做好多嘢咧，都系同初衷系无关嘅。即系譬如好简单啦，你要处理好多、要处理好多人际关系啦，系、咪？即系你要处理好多党务啦、地区网络啦、议会日常同埋突发事务啦。喂，呢啲嘢，喂，讲真，其实系抢咗好多时间，而你同你自己本身你嗰、那个你想做嗰样嘢系唔相关。有好多人咧就系、因为做咗议会做得耐，所以先磨滑晒。 嗯， 系咪？喂，咁但系你黄之锋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你冲入公民广场啫，即系亦都唔系你自己嘅政治理论论述上面有啲咩大突破，系嘛？即系你而家讲嗰样嘢， 即系都你尤其是大家知道啦，你选举唔好讲话立法会选举啦，你去到呢个区议会选举最讲系咩？人情世故 系啦， 一个你唔识嘅阿婆，你仲你要对佢嘘寒问暖。一班唔识嘅人，你要对佢日日喺度打招呼。 唔系嗰啲系要 你做唔做到咧？ 呢啲系好难做到， 唔系人 呢啲系好难做到。 唔系因为你明日人哋揾你去打招呼、影相，系你调翻转去做啊！要 你真系你抠住落雨打个电话俾阿师奶，叫佢收衫。呢啲唔系佢哋做得到噶咯。 系 建制派就绝对有啲 唔系嗰啲要好 有能力做得到， 要好谦卑。 真系揼石仔揼呢啲石仔。系揼得肉酸，但你一定要揼咯。 唔系你谂下建制派佢哋揾嗰啲人系咩人啊？就系、喂阿妈见到佢第一时间系谂住即系摺条毛巾落佢背脊度嗰啲人嚟噶嘛，乖仔嚟噶嘛。 我就记得有一个横额啊，有一个建制派嘅女议员啊，我有咗 B B 啦，咁样就系佢啦。咁啊，即系网上嗰啲反建制咧就话。 你有 B B 关你 咁关个鬼事？唔系唔系噶，佢哋好冧啲师奶噶呢招。 系啊系啊， 咁你黄之锋仲唔 佢到咧？小巴站呢、个又有个股要讲啦。呢个咧系即系又系我以前党友讲，即系喺上届区议会选举嘅时候，佢系即系又系廿零岁啦，咁样即系已经喺个区度蒲咗四年噶啦。佢个对手民建联嘅，同佢一样大，又系廿几岁， 嗯， 咁佢就赢咗啦。佢即系佢喺竞选嘅后期啦，佢哋两个候选人就、即系有机会可以自己喺度吹水嘅时候， 嗯， 嗰、那个对民建联嘅对手同佢讲话咧，其实你真系唔使咁勤力嘅，因为真系一定输噶。咁点解咧？佢话嗰民建联嗰人啊，佢自己本身读大学，佢真系唔理政治嗰啲嘢。佢点样加入民建联啊？佢坐喺个 canteen 度，大学 canteen 度，无端端有日嗰、那个青年嗰、那个青年民建联嘅主席嗰人 周浩鼎 唔系不极有企鹅嗰、那个 张国军 系张国军，佢又过嚟，无端 记得咗个名， 无端端系啊，因为佢失咗近排失踪， 系啊 佢又无端端即系过去揾佢话你有冇兴趣即系加入民建联啊？咁然后一毕业即刻可以喺地办度就有一份工 吓。 已经系斗，即系已经系一个即系好过你 嚟噶咯， 好过你出去打工嘅收入。佢就叫你坐喺度，日日坐喺度，同人打招呼， 聽電話睇住個地板。 佢成機器喺度。 四年後你又做區議員啦。區議員嗰個幾多錢人工？你諗下佢乜都唔需要做，等於一個打工仔之後就確保你四年係一定係做區議員。佢、真係到最後贏咗。 佢成個黨嘅機器，就算冇咗嗰個人，佢、都係繼續運作緊㗎。係 啦。咁你話喂你要挑戰呢個咁嘅建制嘅呢、這個鐵鬥，即係你係幾咁困難？ 喂，有一樣嘢就一提啦，就係、我哋見到啊馮檢基啊，即係咪有佢似嘅舊黨友，即係闊別咗政界十年嘅舊黨友，叫咩名話？ 黃仲奇 啊，黃仲奇咧，咪無端出嚟選嘅。係 啊，喂，大背後嘅物落就 追訪話，原來係呢個咩話？啊，你講啦， 你講啦，阿鄭經翰， 我鄭 X 翰，即係唔係 都有，亦都有 大校長啊嘛， 亦都有個有多個 source 就係話仲有黃楚標。 哦， 即系呢个 有冇报道可循啊？喂，你讲翻报道喎、大佬啫。 苹果日报已经卖了， 苹果日报， 苹果都卖啊， 系苹果卖嘅。嗱，呢个唔系土伯讲噶，即系冇针对呢个大班资源啊，啊，即系揾就揾肥佬礼得啦。 肥佬礼都好似买苹果、啊， 咁我唔知道啊大班系咪即系去支持啊呢个候选人去？ 唔系嗱，讲翻嗰个利益问题先。黄仲奇咧，就系、其实过往几年咧就帮呢个 DBC 或者 D 一百就做呢个咧叫做系网上系啊数码收音机嘅。 系 咁啊，有咁样嘅商业关系喺度嚟嘅， 系 咁，所以可能即系因为一啲即系合作嘅关系，惺惺相惜吓。咁然之后就 阿大班唔系同阿黄楚标已经割咗只嘅啦，咁点解仲有联络咧？ 咁我唔知啦，即系呢个 系啦。咁呢个真系奇怪。但系你睇翻呢个，其实你话搞呢个冯检基咧，就一定背后一定有阿爷指使噶啦。你谂下，其实你变相其实都系刮咗一巴俾嗰啲温和派嘅。你温和派，你冯检基又冇份去占领啦，仲要喺上次2010年嘅时候都系即系都支持呢个政改噶嘛？ 咪仲要喺占领嗰日啊，九二八嗰日咧，俾阿黄之锋及到去喊喺度， 系咪？咁你阿妈佢喂佢，其实佢系温和派嘅时候，正常即系以往中共系统战呢一批人噶嘛？ 系， 但系依家阿冯检基就系因为靠住区议会，然后晋身呢个超级嘅區議員，超級區議員入立法會噶嘛？如果你連咁樣都搞佢嘅話，咁即係其實係全面同呢個泛民開拖。 嗯， 其實好明顯， 連温和派都去。 所以冇噶啦，即係冚家產噶啦。 所以點解佢話激進派會蒲頭呢？因為你對温和派太過強硬啊嘛。你打壓温和，咁另一班激進就會上嚟噶啦。你咪越拉越多火頭咯，就係、咁簡單。 好，休息一陣。